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西元2020年5月1日，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就是另外一个不怕死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要陪我们聊聊天。今天的主题呢，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欢迎今天这位来宾小龟杨成君。 嗨，大家好，我是小龟。 OK， 我们要掌声吗？哦， 一次也不用，不是要专访。 我是来被荼毒的，是不是？ 对，因为有勇气的不多，因为上次那个JoJo那回去之后， 对， 好像就是有点爽，因为他觉得我们节目就是可以解很多内心事， 而且我觉得他的听众应该都也蛮爽的，因为不会想到说可以听到JoJo这一集。 那你觉得你的听众或你的粉丝听到今天这一集会爽吗？ 更受得住。等一下，我们今天是聊有关一些性爱的吗？ 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不管聊什么都可以聊到性爱。 对，而且这一集还是整个就是让你很赤裸的，就是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可以哈， 因为我那个啊，你们一开始我有跟阿超讲，我有在听，对，就是一开始你们前面几集的时候，我就已经是铁粉。 那可以讲得出 先讲哪几集？ 对，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社交 什么 社交。人格还是社交情绪？ 那个是抖 M 那一集。 对对对对 哦， 对， 好，饶过你，因为上次JoJo来，他就说：“哎、欸，我听你们节目印象很深刻，就那一集啊，那一集啊。”我说什么？那一集啊， 分手那一集。 对，分手那一集，很多经典名言讲不出来。 对啊，例如呢， 先奉劝后面要来的来宾，就是要先做一点功课，因为压力真的很 大。起码前五分钟也好， 不然就是你， 或是花我 FB。 不然 我们的 FB 也可以， 不然就是你先去看标题也可以，不要来就是明跟我讲说你有听， 起码要稍微装懂一下嘛，对不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你是控制狂情人吗？ 窒息式的， 他是，不然他也会来。 对，而且我应该真的很控制狂，他你也认识我，就是在一起的对象啊，你一定知道我的那个控制狂的那个状态有多夸张。 他控制狂控制到有一次在打牌的时候，我认真跟他辩论。 哪一次啊？ 就是有一次他说，起床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传讯息跟对方报备。个屁啊， 而且的理所当然， 这合理吗？ 哎、欸，这不管有没有热恋都是吗？ 对啊，怎么了吗？ 你说你就算交往7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也要传讯息跟你报备。 除了每天醒来，而且每天睡前，如果说没有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你要睡前 你一定要打给我。 什么意思？ 打给你 就说 BB 我要睡觉咯， 晚安，就传字就好啦。 啊，没有，一定要 FaceTime。 要吧？你们都不用吗？不用啊， 没关系，我要。OK， 我站在这一边。 你跟我一样是水瓶座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有需要， 当然要啊！我跟你说，我分享一个，因为我前几天出去玩，然后我有我的朋友，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一整天他都没有跟他的就是另外一半讲电话？ 对，很诡异。 我就说，你怎么都不用打给你另外一半？就你们是有吵架吗，还是怎么样？我就真的很认真 confuse 这件事。他就说，我为什么要打？我说为什么不用打？他们因为他们的相处模式，我就是有点不太懂，还是其实是我很奇怪。 我觉得是你相处模式，我才不太懂。 没有，我们这样超懂，而且不管去到哪里玩，就是一定要说，哎 ，baby， 你看这里好漂亮哦，然后就立刻 吵死了， 传照片给对方，就拍照 要传 给对方。 我说吵死是现在你吵死了，而且这件，而且这个行为也吵死了， 是吗？ 很吵，因为你知道我家有一个群组，我爸、我姐跟我，然后我姐只要出去玩到哪里。到机场了拍照，下飞机了拍照，然后他第一次去韩国经过他们的收费站拍照，我就跟他讲说你玩没玩吵死了，这样 不是啊，不然会担心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我就出去玩啊，然后我是相反，就是我只告知我出国当天跟出国回来的那两天的时间，就我就对家人是这样，对情人我顶多就是说我明天要搭飞机，哦，我现在要搭飞机咯，然后到了我就会说到了，从此以后我就会失联5天 啊，真的不行哎，我一定吵架。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有就是有什么控制狂的行为是你身边的朋友听到就会觉得很吓到的？ 比方我觉得日常就好了，就比方说早上起来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定要先打给我嘛，或是说先 line 我，告诉我哎 BB 起床咯什么之类的。 那你们是睡一起吗？前一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睡一起啊。 前一天晚上睡一起，跟早上起来还要跟你报备 啊？比方说我如果出门了勒 啊，出门了他醒来也不会不见啊。 那醒来你要让我知道你醒来了、 啊、管你屁事， 你有平安醒来 不是啊，你不是应该 上次你那边讲的， 你不是应该要跟我说你哎、欸、BB 我醒来了，然后哦好你醒来刷牙了吗， 刷牙了、 啊、早点出门什么的，那、啊、出门还会再讲一次、欸、我认真的，我认真的、 欸、你真的比我细，我觉得好惊， 我认真的、 Amazing、 真的，你怎么 我知道，可是我再听一次还是觉得很惊讶。然后我上次跟他打牌、吵架原因就是这个，他说他如果他跟他的另一半在一起、睡一起，然后早上他杨成军先出门，他另一半在睡觉，他另一半早上醒来就像他刚刚讲的，起床醒来第一件事要跟他说我醒来了， 对、 现在准备刷牙等下去上班了， 对， 然后出门也要讲， 要， 然后到定点上班的地方也要讲， 对，或者是他会拍他吃的东西给我看。 重点是呢，他另一半，他当时的另一半上班跟住家的距离走路不到五分钟，所以你等于就是会疯狂收到讯息说我到了，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问杨成军说，那如果像我们有时候去主持活动，到了定点就要直接跟窗口对。对流程怎么办？这个也要讲说我到了吗 ？OK， 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件事情。在我对完流程，我可能忙完告一段落，我手机打开，我会很清楚知道你几点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就会知道说哦，他到了，在吃东西，吃什么，现在在干嘛，休息咯，然后我看到哎，我就可以打给他了。 那你也会返回报回去吗？ 我会啊。 就是baby 我到了，在对流程， 对、啊、比方说、欸、我现在中场休息什么、你就带他一下，或是打个 line 的讯息、然后比方说我要开车了，我会告诉他讲一下这样、哎呦，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是一个愿打愿挨、 是吗？ 真的， 比方说像 我觉得是你不懂， 像你说我的前任他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离很近嘛、那他到他们家停车场他也会打给我啊， 是 因为他是不是到停车场，他就要下去地下室坐电梯上来、他就会说我到停车场咯、啊、我现在要去坐电梯了、我说好，那赶快上来，就这样。 有病吗？ 十秒的电话大概差不多， 所以他也乐于做这件事， 他也乐于做这件事。 所以你除了在感情当中你是控制狂，你在朋友生活圈当中你是控制狂、 我真的是控制狂、 哪方面？旅游 我没有办法是被掌控的那一个。 真的假的？ 对啊，你怎么了吗？ 没有， 还觉得你 是没有怎么了、啊？你们都这样吗 ？Peggy， 你也是 朋友吗？朋友的话，我觉得我还好。 朋友应该被控制， 应该没有没有没有。我应该是说，因为我有很多的美感，所以我自己身边的姐妹闺蜜她们就会很配合我。 可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是真的还是一个愿打愿挨。比方说，你的朋友们就会告诉你说：“哦，跟他出去根本就是不用带脑子，就只要带钱跟把时间空下来，然后人到即可。”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前几天去台中好了，然后比方说我就说你妈吃什么，随便啊都可以，你决定就好。那我当然就自己处理啊。 哦，这个我可以。 对啊，或者说要住什么，没关系，交给杨成军，他一定不会定得多差，所以我们就很放心。 所以你也乐于做这个角色。 口碑 ，OK， 口碑、 真的欸。 我们做的是一种口碑。 如果我跟杨成军出去的话、 okay ，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欸，因为我通常跟朋友出门的话，就他们就哎。要吃什么、哦、不用 Peggy 会处理。 对啊， 然后但是如果说我遇到像杨春这种朋友的话，我就可以哦，天哪、啊，终于有一次可以不用我自己处理。 朋友是这样，然后另外一半也是这样。对，但我好像也要检讨一下。 你要检讨，因为我正要讲的是，他有时候问话会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例如， 他就会问说：“今天晚上要不要约？”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有点累。”他说：“怎么了？为什么累？”我就说：“没有，就是。”就是累啊！他说：“怎么了？你怎么了吗？为什么会这么累？” 越问越累。 我心里想说，我心里想说，干关你屁事！ 而且还有一个无名火哎、欸， 有无名火。而且好，我们延伸到另外一件事。 好， 他说呢，他跟他的另一半住一起啊。 对。 他另一半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哦，很奇妙吧？他另一半不能跟他讲说，假如说我们一个状况剧， 对 这个问题我问过他 N 次，但他回答始终如一。就是假如说回到家，我今天就心情很差，我就说我回来了，然后他就会说：“哎 ，baby， 你回来了？ 哎，你怎么看起来怪怪？怎么了？” 没有啊，今天就是很累啊，没关系，等一下再讲好，我先进去房间安静一下好了。这样， 那我就会跟着他进房间。 可是我没有让他进来房间，你懂我意思吗？他不会放过他的另一半。 天哪，哎，我觉得。那个、 跟你很像、 我觉得我不会耶， 你不会， 我不会耶，因为如果他需要一个人的空间的话，就给他一个人的空间、啊。 等一下，等一下，或者是我会先让他进去 ，maybe 我可能十分钟之后， 十分 钟，我在定时间出桶量的怕罚他， 我在默默的就悄悄的开门，这样说，哎、欸、，B B， 他很像妈妈哎， 不是， 就是、 我会想要 你今天上课还好吗 ？No No No No， 我会想要。 陪他解决这件事情， 不用陪他摔一个人。 后续的对话就是，后续对话是我就说，你就让我安静一下，我安静完就会跟你说。然后就说我十分钟之后，他就去敲他的房门说，baby， 所以你可以跟我说，很疯吗？ 欸、我真的是这种人哎、欸， 而且我 很疯吗？ 而且我那上次刚聊到说，如果我到时候有结婚或者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要一间我自己的书房，就是我跟我另一半的房间，我还有一间书房。我今天如果跟我另一半讲说，baby， 我今天想要一个人睡书房，杨丞琳回答是说不行，为什么要睡书房？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 不是啊，为什么要分开睡？我又没有跟你吵架。我又没有跟你吵架，为什么要分开睡？ 但是我有时候就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下啊。 你不是水瓶座吗？ 对， 所以你应该要有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 没有呢， 他很变态。 哎、欸，我跟你说，而且我觉得那种像是那种室内的那种监控器，那种小米居家的那一种，我觉得他为杨丞琳设计。 他有啊，有啊， 我是真的有小米啊。 他有啊， 荒谬，荒谬， 所以他真的是控制狂啊。 我是真的有小米。 你会用那个，然后就看，哎、欸，那个是拿来监控宠物或 baby 的耶。嗯啊，就是 不然我买 它 干嘛？ 确定他人身安全，所以啊，我等下就是你讲的啦，有的人困到一半。 王星，哎，那你老实讲、嗯，你有没有曾经用那个监控动物的东西监控过你某人？ 我只有想要看他起床了没？ 什么意思？ 就是说，哎、欸，怎么那么晚都还没有起床？来看一下客厅有没有人？哦，没有人。 哎哎、欸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他还适合，他还适合我的客户之后要卖的另外一个产品。不是不是，呼吸确认床垫。就是他可以透过那个，然后远端知道他现在 另一半 还 有没有在呼吸。所以你曾经用过那个监控狗狗跟猫咪的东西监控过你某人哦？ 不是啊，那就你就是会想说，哎、欸，怎么那么晚还没有醒？但我又怕打电话吵到他，不然我就看一下客厅有没有人哦，没有人，他应该还在睡觉，这样会、啊。 所以那是放客厅还是放房间？ 客厅，客厅。 哦，还好。 对， 好疯哦！ 但是我 那你还有做过最那你还有做过某些更变态的行为吗？ 变态 定位， 我先说定位，我们真的有，可是定位是。等一下，我先讲，定位不是偷偷的设定那种，是我们有经过彼此的同意，就是他看得到我的定位。 你没有经过彼此的同意，就是我要设定。 对，他也没有问要不要。 你手机拿来一下， 我们两个来设定定位好不好、啊？ 没有没有， 就这样。 哎、欸、，baby， 我设定完喽，还你。就是、 欸、 哦，你知道，只 有 告知啦。 啊、你不是设定过吗？ 我设定过，但我意思说我是怎么跟他讲，我也忘记了。可是 反正就设定了这件事。 对，就反正就是他看得到我在哪，我也看得到他在哪。哦，这件事是大家都同意的，我才敢这样做啊。 我觉得好变态、啊， 好想回到3310的年代。 啊、 对，真的。 可是知道他定位在哪不是很重要吗？ 他会怎么了？他如果在水中央的话，那个主管，不好意思，我待会要先请假。回去为什么？因为我另外一半现在显示他人在海中央。 没有跟你说，而且那个东西很准。 你说定位 的东西非常准。 那现在要推荐给我们听众， 没有就是 想要置入是不是？ 就是寻找朋友啊，你下来那个 app 就好了。 Oh my god！ 而且我不是只有另外一半这样、欸，我的朋友们，就是我的好朋友们，都有在定位里面。 哦，等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啊？ 哎、欸， 你凭什么没有？ 不是， 你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一下。 不要， 没有。前提是那个是经过彼此的同意的，所以就是说，哎、欸，比方说，我这个好朋友他也觉得我们应该互相定位一下，才 不 会危险。 哎、啊欸，可是如果是龟龟的话，我觉得我 OK 哎、欸，因为我觉得以他的那个聪明机智的那个反应，如果我今天有任何的状况的话，他就会立刻。 我是担心这个， 对， 我是担心这个，我认真的。 你刚刚是说以龟龟的聪明才智， 对啊， 你知道他私底下有多笨吗？ 我 收回， 他 神经很粗。 他私底下是一个超级大笨蛋。 嗯，我只是神经很粗而已。 他是个超级大笨蛋，嗯、所以你不要奢望以他的聪明才智可以救你。 那他拿不到。 他不要，原本你还有活命机会把你害死就，就很好了，真的。而且我刚刚在开录前，我不是说饮料我要拿里面一点，因为他会打翻。因为有一次他在我房间喝酒，然后他就放在某个地方。嗯，我说杨丞琳，我觉得你会打翻，他就说我不会相信我。 对，然后下一秒 就啪打翻，我整个床垫都是啤酒。然后从此以后他就说，嗯，我好像真的会打翻呢、欸。我想放远一点好了，然后他就要下床的时候，啪又打翻 again。所以你不要奢望他救你，好不好？ 对啊，本来。 可能会跑错海洋。 对， 没有。可是这东西就是，我觉得因为你在乎他、啊嗯，所以你才会想要做这件事啊。 所以你没做会， 或是比方说，我对另外一半，我就希望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所以你宁愿他是个废人。 欸，但是我真的其实有在检讨这件事情。我的确很怕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变废物，就是因为比方说你的对象实在是太控制狂了。嗯，其实久而久之，好像因为像我有某一任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宠到最后有点太废。 除了工作之外，他什么事都不做。 对，比方说，我就说，哎、欸，因为像我什么东西都会用好好的，嗯，比如说家里我会打扫，嗯，然后细到什么，连电动牙刷没电我都会拿去冲，嗯，然后要干嘛洗衣服什么什么，我都会把它弄好好的，嗯、对。我是这种人， 他只需要呼吸耶， 跟工作。 哎、欸，这样讲好像是我在某一任结束之后，我有反省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跟他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后来我觉得他太过度依赖、嗯，就会变成是他的人生是附着在你的人生上面的。 那你不是很开心吗？ 没有，可是 他为你而活哎， 但久了好像真的会觉得怪怪的。我还是需要 我觉得你才怪怪的 ，怪他吧，他才怪怪的， 你才怪怪的， 因为这些都是你纵容出来的呀。 对啊，那你在做爱的时候。你的掌控欲强吗？嗯， 哪一种？ 我跟你说，来我们节目，我问一个，你就给我直接回答全部。 你是说前戏，或是说 任何就是很想要的时候， 直接回答？ 哦，那我蛮控制狂的、欸。 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要怎么样。 你说我今天想要把你丢出去，就丢出去，就是、 嗯、要怎么折就怎么折。 那你喜欢什么姿势？ 对方躺着。 废话，不然是要半蹲 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以后的听众，嗯，媲美九九那一集好不好？你来有做功课吗？ 我没有做功课啊。 你平常跟我聊天尺度有这么小吗？ 但是我们 就脱掉你的藕包。 你等一下啊！哎，现场工作人员去帮我们拿瓶酒进来好吗？ 我们今天聊不是控制狂吗？ 可是控制狂我们会延伸到很多地方去、欸。 好啊，来，我们现在开始。对， 那你跟 现在开始吗？ 开始。 嗨，大家好，我是 Peggy。 所以前面只是预告， 前面是那个 暖场预告。对，我们接下来才真正节目开始的时间，谢谢。 所以你在做爱做爱，你在做爱的时候，跟你另一半你的掌控欲是展现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变态、欸。 我要听，我们 因为 变态， 因为比方说。再比方说，哎、欸、，baby 舒服吗？那他可能会有一种，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我看他有点痛，或是有一点觉得，就是那种很可怜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爽。 什么意思？你说弄痛他， 欸、 你觉得很爽？ 哎，他走剧情 是 哎、欸， 不是 剧情 哎，就是表情、 就 是， 他表情不能是舒服的，他表情如果是哎、欸，你就会觉得怪怪的。他如果是有一种， 对哦，我就觉得很可爱。我是认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的控制会是那种像把他制服住的那一种吗？ 你说压着他这样， 对对对，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不会弄痛，你不会压着他，你会弄痛他。 他只会想要管他的表情。baby， 你刚刚那个表情到位一点。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干嘛，我就是真的会干嘛、欸、 所以如果他如果今天跟你说哦，今天不行， 随便分享一个好了。好，譬如说某一次就是我们在房间，然后呢。他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爱的时候，嗯、然后我们是就是照着镜子的，嗯，对， 好色，好色， 也许我当下就是我很想要看他的表情，或是从镜子看到我们两个的状态，这样、 你说进进出出的状态吗？ 那一类的，对。然后他当然也配合， 我不行。 只是说结束之后，他就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就是。这么变态，或是这么想要，就是好像跟平常不一样、嗯。但我就想要啊，我就想要看啊。 可是你为什么平常没有看，只有当那一次想要看呢、 啊？哎、啊，你知道水瓶座很奇怪啊，對，一个 feel 来就是想要这样。 真的哦， 对啊， 对啊，就今天想要，就是今天想要是这个角色，明天想要是那个角色，那后天有可能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办，我就是想要躺着。 我知道了，嗯，我喜欢欺负对方、嗯，我觉得欺负对方的感觉很爽。嗯，对。但是同时我很 M 也是因为你够爱他，所以他想干嘛我都会配合他。 标准的水瓶座哎、欸， 嗯，水瓶座真的好奇怪哦。 我也觉得水瓶座很奇怪， 奇怪到爆炸。 等一下考虑一下我也是。 你也是水瓶座是？我跟你说，我心目中最怪的就是水瓶座跟摩羯座。哎、欸，今天 都在吗？ 今天场外也有人是摩羯座， 旁边的也是摩羯座，是不是？ 对对对。OK， 问最后一题之前，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现场还有来了一位非常不要脸的来宾。 没有啦，是我们 开玩笑的， 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我们好朋友，因为他觉得来我们节目实在太疏解压力， 对， 因为在套。 里面来套起来， 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点击王九九，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问你一个问题，我是真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为什么要处于一个就是24小时都想要装个监视器，然后监视人的画面？ 没有，我没有要监视他的意思，我只是很想在乎我的另外一半他什么时候在干嘛这件事。譬如说，我随便讲好了。你也在赖啊，比如说他也会跟你说的赖赖赖赖赖赖，可是赖到最后还是会打 FaceTime 来啊。但那就是一种、哦，你看到对方就哦，好可爱哦，啊，这人在干嘛？好，这样就够，就觉得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确有在检讨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得舒服一点，或是不要这么就是发条上得这么紧，然后去。让自己随时在这个状态，因为也许就像你们说的，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状况。嗯哼，我有自己在反省这件事情， 但我好像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改啊， 有啦， 有吗？有改。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人喜欢的那个恋爱的模式、欸，因为真的就是一定就是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 对，就是一个沙坑一个萝卜嘛。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遇到他这一种，我就会说不要， 对，你就不会跟我在一起，就 是、因为我是需要空间，我就算。今天跟你住一起，我偶尔就想要回家一个人住，但我也没有要干嘛。 对， 就很像我有时候，如果我非单身的时候，我跟我另一半讲完电话，我说我要睡了，我其实没有睡，我就是在做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他妈的老子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间，要对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跟你讲完晚安的时候，并不代表我真的要睡了，而是我开始要自己的时间。 没错， okay? 对对对。但这种，比方说，好，你这个个性，那我们就是不会在一起啊，对不对？ 对啊， 对啊，所以是不是说 搞不懂，搞不懂 萝卜一个坑？哦， 好吧， 我找得到放得下我的萝卜坑。 可是，好啊，祝福你、 啊！不要那么无奈的做 ending。 祝福， 对啊，我找得到放得下我的萝卜坑哦、啊。 好、 啊， 但是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就是跟前任分开的原因有可能有是因为像这样子的控制的一个状况而分开？ 不是，我们下一集聊。 哦、oh, ，OK， 好， 完全不是。 那如果都好，那不是的话，没关系，那我就自己做其他。 啊，应该这么说好了。那我先做一个小结论，就是控制狂这件事情，在我历任的恋爱的对象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在执行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同意，就是小葵刚刚说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如果他们两个觉得这样的关系是舒服的话，那其实他们真的就是爸爸哎，因为就是一定会有人很喜欢被控制，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他好 focus 在我身上，他真是巴不得我的另外一半天天都在关注我，而且还是头号粉丝。然后 我跟你说，我补充一下，应该这么说，最后一个状态就是我永远都会比对方爱的多，懂吗？就是我觉得我会给太多。 听完以上这一些很荒谬的个人案例， 不要插嘴，我们主持人要做 sorry。 你比舅舅还要难受。 先控制他的嘴巴。 你看，我又要控制大家的那个 round down、欸。 等一下， 把他们关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是二 D 日记， okay, 我们两个才主控，不好意思。 有感受到是不是？ 可以拉走，可以拉走。 你做 Andy， 我做 Andy， 你忍忍，你忍忍，我很快就好。 认真要做 Andy， 如果你是控制狂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是控制狂的话，听听看佩姬怎么说。 好，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在。控制这种行为没有好跟不好，因为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绝对的。那如果说你是在一起之后，你本身不是那一种可控型的，那你真的就是在交往前，真的大家就要观察一下，就是对方的一个个性的状态。譬如说，你们可以多聊天，看看对方是不是就是一定会想要掌控对方的所有的状态，就像是我有遇过，就是可能刚开始认识聊天的时候，他就会疯狂的跟你讲早安、晚安。午安，中午吃饭了吗？你吃什么呢？我要午休咯。这一些都是 做给他的腰丢，做给他的腰丢。 殊不知我最不会就是让自己腰丢。然后就是各种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你有很喜欢像这样的模式的话，那你就可以觉得你就可以考虑， 就可以跟我交往。哎，我又讲话， 对 啊，我道歉。 欸、很难得看我， 看他 很难得慌，你 看他很慌。好，继续。 我没有抢走麦克风，我抢走麦克风了。Go！ 我跟你说，这件故 事，你的主场，我麦克风拿走。 这故事告诉我们，以后结尾要快一点。 因 为我们还是对听众要有一些社会责任、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太多人听了，好不好？ 等一下，我被打断了啦。 好了，有人很喜欢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吃了没？吃饭了吗？午休了吗？ 对，其实你在刚开始跟这个人认识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的状态是可以，就是了解他的那个行为，他是不是一个控制狂？嗯、因为有的控制狂的话，他可能只是刚开始，就是如果你都顺着他的话，那一切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他就会他整个人他会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可是如果有一天你想要脱离这个控制，那就会很可怕，因为对方就有可能会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你， 但 是我们是讲的是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你的话，那他就会付出更大的力气，想办法去控制你，他才能够继续的控制这一段感情。所以就是大家在交往前真的一定要先 拉长观察期。 对，我真的很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拉长观察期，然后确定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觉得这样是 OK 的，然后也要看一下对方是不是也是就是适合的状态、 拉长观察期，并且要同时也要试车过。 最后再让我说一句话， 摆回去。 麦克风又逼出来 了。我跟你说，最后就我做一个小小 ending， 就是总而言之呢，这件事情在暧昧的时候一定就会有感觉，所以道不谋不相为合，就是如果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这句成语好像不是放在这边。 不是，如果没有办法麻麻的话，那就不会在一起。但是从你开始暧昧的时候，就是哎麻麻在这会啊、如果没麻麻的话，当然就像 Peggy 讲的， 就算了。 对啊，就 let it go 就好。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控制狂的个性，你也没打算要改。 没有，我们都谢谢以上来宾的辩解。谢谢他为他再次在 ending 的时候把握最后的时间，拜托 所有的控制狂可以留个言好吗？ 好了，如果你是跟小龟杨成俊一样是个控制狂的话，留言告诉我们。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我是小龟， 你是控制狂，下次见，拜拜， 拜拜。